第四十六章，死亡责任。最吃惊的就是陈飞和黄瑞了。峰回路转一瞬间，惊得人措手不及。陈飞正打算给自己哭个坟，这么一闹，哭就不合适了，高兴更不合适。他卡在张大嘴的表情上，茫然地看着两位大佬。下午大家还感慨这俩是活生生的希望，这才几个小时，希望就要把自己浪死了。 在全栋三十几口考生的注目下，游惑从唇缝中挤出了一句耳语： 智障什么时候学会的扣分？ 你都当他面说他智障了，总要扣点分挽回面子呀。 秦鸠似乎觉得悄悄话很有意思，也压着嗓子： 这种事倒也不少见，你们第一场不就扣过卷面分？ 只扣两分。 幸亏游惑声音小，要让其他考生听见游惑那个纸字，恐怕会引起生理不适和眩晕效果。毕竟人家辛辛苦苦一下午也就三分以内浮动，那是攀爬，这两位得叫上下翻飞。秦鸠说： 卷面不整洁和拆船两者严重程度还是有点区别的。 猎人讲死了算不算严重？ 游惑说： 非但没扣，还加了。 秦鸠有点想笑，被贬的官也是官。他看着游惑冷静的侧脸，招了一下手，示意对方附耳过来。 我觉得有必要给离经叛道的优等生开个小灶，科普一下。 说， 在这里，动题目和动系统是完全不同的性质。当然，最好是两者都不动。 游惑木然地看着他。作为一个什么都敢动的监考，也不知道秦鸠哪里来的脸说出这句话。秦鸠看见他的表情，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： 理论上两者都别动，但如果要比较一下，毫无疑问后者更严重。这甚至不是一个层级上的问题，因为你在挑战他的权威。 听到权威两个字，游惑暗嗤了一声。 权威， 一个毫无道理拉人考试的系统，一个随随便便决定人生死的玩意儿，有脸说权威吗？ 别对着我冷笑。 秦鸠随便指了几下说： 考场上他无处不在，你可以对着分数墙或者任何一个空地角落啐他几下，包括那只兔子。 骂两句再扣十分也行，不亏。 这倒不至于。 秦鸠沉笑一声说： 你上一轮乱摸乌鸦头，乌鸦扣你分了吗？所以随便嘛。 游惑古怪地看了秦鸠一眼： 你在帮他说话？ 游惑问完又觉得这话很有问题。秦鸠作为监考官的一员，系统的一部分，帮他说话本来天经地义，可游惑这句话不知不觉间把秦鸠放在了系统的对立面，放到了己方阵营。而游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是从哪个时刻开始的。游惑眉心轻蹙了一下，几乎是立刻道： 算了，当我没说。 我听见了。 游惑的脸逐渐变瘫。 有些东西你如果真的好奇，以后可以另找机会讨论，万一又被请去监考处，也能留点话题打发时间。 秦鸠说这话的时候轻眨了一下右眼。游惑微愣，转瞬的功夫，秦鸠已经继续说道： 总之系统有他遵循的规则，挑衅题目内容远不如挑衅系统严重，所以搞死猎人甲只会受违规处罚，该拿的分一分没少。但拆了系统船就不一样了，这点系统算得很精。 游惑看了他片刻，又提出一项异议： 回考场比拆船严重，但上一轮只扣了五分。 看来贵人多忘事，我不得不提醒一句。 秦九指着自己， 只扣五分，是因为有另一个人承担了至少一半处罚。这人此时正在跟你说话。老实说，我一直在等一份谢礼，但某些考生好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自觉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在某些事上耐心非常好，不介意多等几天。 油货漂亮的演出终于动了一下，他想了几秒，不紧不慢地回答说， 巧了，我也不介意。 不远处，迪离一脸迷惑地说， 那两位是在讨论自己的生死吗？怎么说着说着还带上笑了？ 他同队的李哥仔细辨识了一下， 主要是其中一位在笑。 有区别吗？ 没有。 大家都在担心即将发生的事情，唯独两位当事人淡定异常，还有心情聊天。至此，迪里总算明白这两位的分数是怎么来的了。作为一个陈年的考生，迪离对分数无比敏感，平日里少拿一分心就痛，现在看着油货和秦秋，他浑身都痛。迪离甚至冒出了一点点冲动，如果系统允许的话，他可以送两分过去。但迪离转而又想，不论送给谁，总有人会站在倒数第一的位置上，总有人逃不掉那个惩罚。看着油货秦秋直线俯冲到最后一名，他会觉得不舒坦。那换成陈飞和黄瑞就舒坦了？一样不会。换成任何一组，任何一个人站在送死的路上，他都会不舒坦。归根结底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而这个垃圾系统从来不干人事儿。 众人还没从分数的大起大落中回神，洞里忽然起了风，最先觉察到的是商船的船员。这些考场 NPC 在死兔子说话的时候突然犯困，纷纷靠着墙打起盹来，此时又猛然惊醒，平头大腹搓着手臂茫然地问，哪来的风？洞口的火堆移开了。他问身边的船员，船员咕哝着，不会吧，我看看去。大夫又问考生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说话间又是一阵风扫过，潮湿的带着海的腥味儿。这次很多考生都觉察到了，他们在那瞬间打了个寒颤，一阵麻意倏然爬上头皮。外面的石洞正对着洞口，偶尔有风也就算了，他们现在都聚在里面的石洞中，拐了两道角，又有火堆阻隔，怎么可能会吹到这种带着海腥味的风？什么湿漉漉的水汽从火里穿过也该干了。众人四下扫视，到处寻找风的来源，越想越怕。忽然间有人慌张叫道， 等下，有声音。 大家一愣，立刻僵在原地。 什么声音？ 你们听，别出声，你们仔细听。 那个考生眼睛瞪得极大，惊慌地在眼眶里转悠，狐疑地看向各个角落。他手指压在嘴唇上，维持着那个姿势。他眼珠刚转两圈，就听呼的一声，几处火堆同时熄灭，洞内突然一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惊慌和尖叫几乎同时响起，惊慌的氛围瞬间达到顶端。 别叫！ 油火低斥一声。油火从口袋里掏出火机，翻开盖子，咔嗒一声，一簇细细的火苗在黑暗中亮起来，虽然比不上火堆，但聊胜于无。他和手里的火苗顿时变成中心，三十多位考生外加几位醒来的船员全部以他为基准向中间靠拢。人挤人绝对不是什么美妙的体验。油货被人拱了一下，差点双脚站上秦鸠的鞋。平头大腹的声音响起来， 来了来了，我们之前碰到的就是这样，莫名其妙的睡着，火突然熄灭，然后就会有怪物突然袭击过来。这话把大家吓到了，通通愣住，谁都不敢妄动。石洞在这一瞬间出现死寂，然后古怪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吱吱呀呀，很难形容，就像是某种胶质的东西被拉扯摩擦，听得人牙酸。不仅如此，还伴随着某种空洞的滴答声，那应该是水滴从高处掉落的回响。啪，迪里脸上突然一湿，他摸了一下。啪，油货眼前也是一湿，见得他眯起了眼睛。油货眨了几下，刚要缓解，一只手忽然轻抓住他的手腕，借着他举高打火机在头顶晃了一圈。秦鸠说，往上看。众人顺着下滴的水缓缓抬头，就在石洞顶上，不知什么时候趴了东西。它有着肉白色的皮肤，藤蔓一样四处延伸的躯体，以及两只硕大而漆黑的眼睛。它悄无声息地占据了整个石洞顶部，扭过滑腻的头，静静地俯视着所有人，然后张开了黑洞洞的嘴。呼，潮湿的带着海腥味的风扑面而来，打火机扑的熄了。这次没人尖叫，真正恐惧的瞬间其实是顾不上尖叫的，只有窒息在洞里弥漫。迪里感到了片刻的大脑空白，等他嗓子能发出细微叫声的时候，身边似乎少了点什么。又过了两秒，迪里突然意识到刚刚被他挤着的油货没了。不仅油货，迪里在黑暗中摸了一下，发现秦鸠的位置也空了。很快更多人发现了这一点，嗡嗡声瞬间爆发。 人呢？不在了，真的不在了。油货，是叫油货吧？秦鸠。 有人试着在黑暗中叫着两个名字，但毫无回应。就在众人手忙脚乱的时候，死兔子的声音再次响起。 很遗憾，这一天共有八位船员死去。依照本场考试规定，当日凌晨零点，排名最后一组的考生应当承担死亡责任。如果人数不足以抵扣死亡船员人数，则次日继续，以此类推。这座荒岛并非属于避难的船员，这八个月中岛上猎物和附近鱼流都进了船员的肚子，有位原住民不满意了，他饿了很多天，饥肠辘辘，一直在试图填饱他的肚子，但始终未能如愿。直到今天，今天对他来说是个好日子，死去的船员刚好能填一填他的胃。可是大副下令把同伴的尸体藏起来了，坏了他的计划。但是没关系，有些陌生来客同样美味，看得他食欲大增，于是他把他们抓走了。 死兔子顿了一下，又用刻板的声音说， 两个小时后剩余考生可以为同伴连骨默哀，祝你们好运。